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合作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提供高校的招生咨询服务。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导播间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您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的提给他，他会直接的反馈给直播间当中的三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教育面对面从4月1号开始一直到4月30号整个一个月的期间呢，我们会陆续的为大家邀请到86所在京招生高校的负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各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解答大家关注的问题。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已经是为大家做了推送。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考高招频道，也有相关的节目排期供大家来这个选择收看。另外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5:30到7:00，一个半小时节目是首播的时间，那么您只有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才可以及时的提出您的问题，我们才会为您及时的回答问题。另外呢，如果您想收听相关的精编的音频剪辑内容，你也可以选择第二天早间7:00到7:30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文字的精编内容呢会在第二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为您做一个及时的整理。另外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也会为您做一个及时的推送。那么今年我们教育面对面呢继续把86所在京招生高校的招生信息已经是汇编成为了教育面对面今年的高招汇编手册，那么在下周就会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年呢继续有几种方式啊为大家提供领取这本书的途径。一方面呢，您是参加教育面对面组织的各类的高招咨询讲座，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快递送书的服务，那么相关的服务信息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下周为您推送的相关微信内容。那么说到这个活动领取图书啊，那么本周末周六和周日两天教育面对面会为大家连续举办两场高招的讲座。首先呢先和大家关注明天的讲座，也就是4月14号啊上午的九点，明天上午九点在地质礼堂会为大家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以及志愿填报的大型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明天是分成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天来为大家进行这个讲座。因为人数比较的多，所以在这有两点需要提示我们明天参加这场讲座的听众朋友。第一要强调的是，因为座位有限，需要大家提前来领票才可以持票入场，没有票据的朋友是不能够参加这场讲座的，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提示大家，因为地质礼堂现场的停车位极其有限，因为它是在一个胡同当中的，所以提示大家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前往。那么现在呢，大家想报名您还可以直接的拨打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咨询。而在明天的两场讲座当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的直播汇编手册将会首次发放给大家，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这是周六为大家举办的活动。而在4月15号周日上午的9:00到11:30，我们为大家举办的是一场网络直播的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还有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大家提供一模之后复习策略还有高考历年政策解析的这样的一场公益直播讲座。相关的讲座内容呢还有直播的方式，您现在也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么拨打这部电话，您也可以提前的预约上一本我们即将要和大家见面的这一本高招汇编手册。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场时间比较长，重点提示大家的就是在这个周末进行的两场讲座内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做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好了，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所高校，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香港城市大学。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国务院近日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中央民族大学今年继续推进大类招生，加大国际交流力度。12所港澳大学内地招生今年超过4000人。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2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为农村孩子提供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会议指出，对地处偏远生源较少的地方，一般在村设计低年级学段小规模学校，在乡镇设置寄宿制中心学校，方便农村孩子就近入学和留守儿童照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办学条件，依法提高教师待遇，编制职称评聘等向小规模学校倾斜，通过互联网加教育、对口支教等方式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水平。中央民族大学招办老师庞建超12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中透露，今年中央民族大学高招继续推进大类招生，同时在本科生培养当中加大国际交流力度，在补助方面每人一年最多可以补助14万元。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群老师在节目当中介绍，今年南开大学将继续推进大类招生，并且新增加智能医学工程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专业。华中科技大学北京招生组负责人顾新江在节目当中表示，华中科技大学今年将继续投放各个专业实验班在北京地区招生计划，2017年学校在京招生是92人，今年继续保持稳定。港澳地区高校日前接连公布了今年的内地招生计划。据统计，香港大学等六所港校内地招生计划1300余人，澳门六所高校的内地招生名额为3000人。其中香港中文大学今年通过高招提前批招收内地学生，不设面试和笔试，以高考裸分择优录取，今年的名额为300人。去年港中文在北京共录取19人，其中文科6人，理科13人，有4人获得奖学金。香港大学预计今年在内地招收300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往年在京录取比例大约占到4%到5%。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本周末14号15号举行，4万余名考试将会在6个考点完成口试。今年全市共设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200国语学院是6个考点。你报考要求外语口试专业志愿的统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口试的语种分为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其在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丰台区第八小学12号联合新村司法所聘请18位家长成立了家长调解团，这是本市首个家长调解团。据了解，家长调解团不同于以往的家委会，是在司法所和专业律师的把关下，解决家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各类摩擦和纠纷。家长调解员们将会 合法合理及时的处理学校里发生的各类民事纠纷，宣传国家法律和政策，与学校一起为孩子们营造和谐的成长环境。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12号透露说，目前本市已经进入到了手足口病流行的上升期，未来病例数会升高，聚集性的病例将会增加。据了解，手足口病每年主要是在4月到7月流行，10月到11月会出现秋季的小高峰。从近几年的流行趋势来看，全国手足口病呈现了隔年高发的特点。去年本市报告的手足口病例数相对较低，因此预计今年的病例整体发病率将会高于去年。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当中了。今天要为大家直播咨询的三所高校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香港城市大学。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拨打 6150822 6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程主任您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招办副主任李真。李主任您好。 张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香港城市大学环球事务处的副处长卓燕。卓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欢迎三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对于这三所学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双一流建设、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首批试点高校，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学校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设有51个本科专业。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先后有42人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拥有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国家教学名师等各类杰出人才。近年来，学校着力在全球范围内平台式引进大批海外优秀人才，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学院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学校还与遍及世界5大洲的高校、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等126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能力，学校设立了多层次、分类别、多渠道的海外交流项目，设置了学生海外交流资助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学生赴海外知名高校进行交流学习。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程主任来给大家发布和介绍今年学校在京的招生的政策了。我们一说到这个财经类的院校啊，中央财经大学 还有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大家呢肯定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或者是相关专业的时候会拿来做对比做选择啊。那么程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介绍我们央财自己本身的这个办学的特点和特色，还有我们的专业设置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啊，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呢是一所特色非常鲜明的这种财经类院校，然后我们的学科像前面介绍的是我们是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在本科的这些专业学科中招生人数应该达到 80% 以上。 嗯， 其余的这个是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体系来支撑。在最新一轮的这个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呢，我校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是评为 A+，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科并列第一。工商管理学的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是 A+，位次也列入全国的前10%。同时，我们也有理论经济学、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法学、公共管理学科等，也是在这个国内高校里面位居前列的。 嗯 嗯。 这是一个就是财经类为特点特色的，算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我们叫行业特色。 行业特色的学校。 对。 是吧啊、 嗯。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行业特色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啊。现在我们今年的在京的招生的计划有确定了吗？ 目前还在制定过程中，要等教育部批准和备案以后我们才能公布。我们近几年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规模是比较稳定的。2017年呢，我们在北京投放了文科计划48人，理科计划146人，其中包含26个中外合作计划。另外在提前批次安排了艺术类招生计划4人，共计是198人。 嗯。 具体的2018年招生计划呢，请这个考生们在我们这个等教育部备案以后关注一下我们的本科招生网和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北京招生的计划基本上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平吧。 对，这几年是基本是吧。 如果赶上生源比较好的话会扩招吗？ 那我们就要到时候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源情况和我们手里的招生计划情况。 往年从我们的制定计划和最后实际录取来看的话，会不会比实际的计划会多一些？ 应该会有少量，但差别不会特别大。 差别不会特别大啊。好的，那么这是因为现在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制定下来，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学校的官网啊。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政策，差不多在4月底5月初。 应该是在5月上旬。 五月上旬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情况。咱们先说说今年在这个招生专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我们是2017年开始实施了大类招生，今年呢还是继续推行大类招生。然后2018年呢，我们新增了精算学专业。 嗯， 其实我们学校是最早引入英国这个精算体系的中国高等院校。目前已经获得了英国精算师协会 CT 系列全部8门课程的认证。学生只要在校期间通过这些课程参加教学活动达到标准以后，即可以获得英国精算师 CT 系列这个课程的免考认证资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一个等级一个水平的一个考试，还是说它的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 应该是就是国际上比较认可的英国精算师资格认证体系，而中国大陆内获得这个英国精算师资格体系认证人员中，中才的毕业生应该占到1/2以上。 好，那么这个是在学校当中，大家只要通过这个8门课，就是在学校就可以能够拿到这个证书了，是吗？ 它是这样，它的课程体系本身考试是不止这8门的，它只是免考其中的部分课程。 免考这个 帮助学生能够更快的获得这个认证。 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精算学的这门学问啊，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学科它是一个什么样特点的学科？还有它未来它的毕业的就业的方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精算学呢，是培养在这个保险监管啊，或者保险公司、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以及像银行、券商等金融单位以及相关科研机构里面从事这种风险定量化分析和管理以及相关产品开发服务的这种高级专门人才。他这个要求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是具备要比较坚实的数学理论功底和定量分析技能的，同时也需要掌握一些像金融学啊、保险学、风险管理、金融经济、投资银行学等等一些这个基础类的知识。学生这个就业方向呢，一个方向就是说本科生应该是超过50%以上的学生会选择继续深造，然后另外的也会 像这个保险公司啊、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等这个相关行业里面就业。 嗯，这个是不是这么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给自己家人买一份保险，那么不同的保险的那个设置的这个项目，是不是都是通过精算师之手，然后制定出来算计？计算出来，不叫算计啊，计算出来的这样的一套方案， 就整个产品系列的开发和设计是精算师来从事的。 哦，那这算是一个在财经领域当中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行业了吧？ 对对对， 是吧？它的起薪水平是不是也会比较高？ 应该是的， 是吧？好，那么这是今年学校新增加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具体招生的人数现在有确定吗？ 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承诺的是，在北京地区我们肯定会投放。 嗯，好的，这是今年学校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这个不是在大类当中的是吧？ 今年应该是按目前计划的，应该是会按专业招生， 按专业招生的。 对对对。 好的，那么这是学校我们的专业招生的情况。那么往年学校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热门的专业，或者说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我们学校的专业不是区分热门或者是冷门，这应该是考生最后填报的结果，可能有一些认可度高或认可度低。 嗯， 但是呢，前面我们介绍了，因为我们修的这个学科专业80%都是以经济管理和法学为主体的，学生进来以后呢，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首先财经类是他的一个所有学科专业的一个基础知识必备的。然后像我们财政啊、税收啊、金融啊、保险啊，这都是我们学校自建校以来一直特别王牌的专业，包括统计等等。除这个之外呢，我们学校也有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啊，985平台实验班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色项目，也是向北京考生开放的。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中外合作的项目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因为时间不多了，下个时间段再请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专业以及相关的合作的院校，还有大家最关注的比如说花多少钱呀、对吧？再有呢，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这个分数还有排名的情况，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在我们整点广告期间啊，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最后这点时间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周末两天的教育面对面会为大家安排两场，这个高招的咨询讲座，一场呢是明天上午的9点在地质礼堂，这场讲座预约的电话是400-650-7766啊。那么这场讲座呢会全程首发2018年教育面对面的高招汇编手册。另外一场呢是4月15号这周日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我们会为大家进行一场网络直播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还有北大优秀学生，会为大家讲解这个一模之后的复习备考策略，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的填报。大家也可以拨打400-600-5223来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和了解。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我们呢继续来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主任来给大家做这个问题的解答啊。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恩雅啊，正好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怎么样啊？请问这种合作办学靠谱吗？大概要考多少分才可以能够上这个合作办学的项目啊？因为刚才我们正好也谈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那不妨给大家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是这样，中财的这个合作办学项目呢，它的专业名称是叫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方向。这个专业呢是仅仅是面向部分省市的理科生招生，学费呢是40000元每年。其实这个项目是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经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是由我们学校跟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共同实施，学制是4年，全部的授课和相关教学活动均在我校进行，也就是说学生是不需要到国外的。但是如果学生本人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在大二学年结束的时候达到相关要求以后，可以选择自费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完成学业，两校是互相认学分的。学生如果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呢，是可以同时获得中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澳大利亚的商学学士学位，等于说比我们的普通专业会多一个澳方的商学学士学位。 好，那么这个每年在北京会投放多少计划？ 我们2017年在北京投放的是26个计划。其实它的录取分数去年最低分是637，已经基本跟我们的普通类理科相持平了。去年普通理科是638，排名的话应该在2300到2400左右。 637，实际上按分数看的话，只差一分哈。 对对 对，好，那么 然后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的是，因为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在北京是单独代码的，所以如果考生要填报的话，一定要看好这个学校代码。 而且这个专业是不报不录的专业，应该是 对 吧？ 对对对对，是这样。 而且在做专业调剂的时候，也不会 因为它单独代码，所以它不会涉及到调剂 的 问题。 好，好的，这个是央财的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另外呢，我们既然谈到的这个录取的分数了，那也给大家顺便的我们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情况吧。一个是分数上的参考，另外就是排名上的参考。 是这样的，那个近几年我们在北京文科的录取分数是这样的，2015年644分，2016年648分，2017年628分。这个排名的情况呢，基本应该在稳定在600到700名之间，具体的考生可以到网上去对应我们北京市公布的一分一段表。 600到700，这是文科还是理科？ 文科的排名情况。 理科呢？ 然后理科的录取分数线是这样，2015年670分，2016年652分，2017年638分，对应的排名应该在北京市的相当于2300左右。 2300名左右，这是理科的考生啊。 对，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刚才介绍过了。 好。 2300到2400左右。 好的，那么最近这几年这个排名稳定吗？ 应该说基本上稳定吧。 就是大家参照的去年的 中间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波动不是特别大。 那就是今年的考生，我们参照着去年这个排名的话，是可以能够报的。 是吧？好，程主任这个面带笑容的说，是可以啊，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去年的相关的排名啊。今年呢，我们学校是继续做这个大类的招生嘛， 对对对， 就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个大类啊。 嗯、 那么今年是多少大类？再有一个就是学生在大类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们也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夯实学生成长成才和这个是成就式的基础哈，提升这种学生师资的广博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开始推出了大类招生，希望呢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充分的时间，也跟让学生有这个时间去了解自己所学专业和自己的所长，将所好和所学能够统一起来。今年呢，这个目前的大类按照当前统计应该是32个专业和类，其中大类是15个。 嗯 嗯，填报志愿的话，我们想跟考生说的是，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和分数实际情况。专业选择其实没有所谓的最佳或最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嗯， 其实在我们这样财经特色特别明显的院校里面，学生不用特别对专业填报有很大压力啊，因为我们的学科门类跨度没有那么大， 嗯， 而且几乎所有的培养方案和课程里面都会加入经济管理相关课程，比如像我们的数学和应用数学，它会偏向是金融数学方向，我的汉语言文学也会是偏向是财经文秘方向，嗯，而毕业生最后的这个求职也是近60%都会进入到我们金融业的相关行业企业里。 好，嗯，顺便把这个学生的就业的方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孙荣熙问一下程主任，他说是今年的北京的理科考生想考中财，估计分数呢接近，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排名，因为一模考试已经结束了，可以拿这个分数做参考了啊。但是呢，他担心呢，在这样的一个边缘上的难上好专业，只能上一些个边缘的专业。说这个能不能给一些意见，在志愿填报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我上面回答的那个问题， 嗯， 就是考生对专业选择的时候不要有太大压力， 嗯， 如果说估计自己的分数可能是属于我们这个进档线左右的话，因为我们的专业录取是有志愿级差的， 嗯， 那一定要设计好自己专业的起点，就是你所填报的第一个专业志愿放在什么位置开始， 嗯，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最后是调剂的，可能是自己不是特别理想的专业，学生也不用担心，因为进校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去改变自己专业， 嗯， 比如我们有我们的转专业制度， 嗯， 大一和大二学年学生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吧，也是跟这个想要转移的学院去根据他的考核测试，我们是有这个机会的， 嗯， 另外在校期间我们还有这个学位双学位辅修专业，嗯， 就是有多种的途径可以让大家去选择上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 而且本科一定不是大部分考生的终点， 嗯， 因为我们有50%以上的考生都会选择考研， 嗯， 就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就是未来他有很多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专业所向。 好，嗯，那么您刚才谈到说我们在这个录取的时候是有专业级差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专业级差是 我们是每个专业志愿间都是1分，直到调剂志愿。 嗯，好的。那么除了专业级差之外，在这个今年的录取规则上，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专业录取规则我们应该是基本稳定，可能会有略微的微调。 嗯， 除了专业级差的话， 比如说相关单科成绩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没有特别的单科成绩要求。 嗯， 但是如果是同分的情况下， 嗯， 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优先看专业试卷顺序。 嗯， 第二呢是看单科，单科里面顺序是数学、英语和语文。 啊，先看数学哈。嗯， 对对对。 啊，数学、 英语和语文 。 对对对。 哦， 嗯， 好，那么这个是比对学科的时候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经济类感觉我们的学生对数理要求还是比较高，希望在这方面所当学生能更有优势吧。 嗯，好，好，这么这是今年中央财经大学我们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政策的初步的说明啊， 嗯， 因为具体今年的招生的政策还没有最终的下发， 对， 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在5月上旬的时候关注一下学校的今年的招生的简章啊。好了，那么关于中央财经大学我们先和大家呢了解到这儿，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继续的提问留言。另外呢 ,6515-0822, 6515-0833 也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向主持人姚迪提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中国农业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是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起源地，其历史起自于1905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学、生命科学、农业工程和食品科学为特色和优势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共设有18个学院，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9大学科门类。在教育部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学校共有25个一级学科上榜，其中获评 A 加的学科有6个，在全国高校中与北京师范大学并列第6位。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化学、环境科学类等14个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此外，学校与41个国家和地区的209所大学研究单位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海外大学广泛开展联合培养项目、交换生项目、短期交流项目、交换实习项目等。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中国农业大学招办副主任李真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好，李主任，那么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学校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投放的计划的情况。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学校呢，2017年呢，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是205人。然后今年的情况2018还是和咱们央财一样啊，要等待教育部的通知，但是我们预估估计会保持一个稳定啊。我们2017年呢计划205实际录取了216人，其中包括了高水平艺术团2人和高水平运动队3人。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高水平艺术团，咱们就先来看一个问题啊，这踏雪寻梅说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艺术团算上加分选专业吗？这应该是涉及到后边的这个录取规则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艺术团的章程里规定是加30分选专业，也就是说他高考正常填报专业，我们在给他分专业的时候，他是加30分，跟普通的学生的专业录取分数来进行比对。 好， 如果达到了就给他录取。 好，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参加高水平艺术团，最后已经是被录进去的这个同学，大家你可以在现有的你的这分数基础上往上面先加30分。 对 对 啊，然后我们再去比对这个一分一段表，您看看您在这个中国农业大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对对 增值水平能不能进去啊。好的，那么这是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参考一下往年的情况，就是会适当根据生源的情况有略有名额上的这个增加 啊。对， 是吧？啊，好，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专业设置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我们学校今年呢是按13个大类啊和26个专业来在京投放计划，13个大类里面包含了31个专业。我们学校今年呢新增了一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面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对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需求啊，培养具备扎实的大数据理论知识，具备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啊，能够解决能够利用大数据思维来解决现代农业中复杂问题的这种高素质的人才 啊。也就是说这门学问它是为农业来做服务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在后面啊，我可能介绍我们学校专业的时候会详细说一下。实际上因为这个专业应该是我了解的，今年有好多高水平的大学都申请了这个专业。 是的， 对，大家应该在本科培养上面绝大部分的课程应该是相同的啊，只不过说可能有略有几门根据学校自己不同的特色来增加一些相应的专业的课程。另外呢，大家可能是在研究生的领域，硕士或博士的研究方向上可能略有差别。因为技术它是不分行业的。 对 啊，更多的是 在将来的应用分行业，所以大家在本科期间的学习的知识上面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好，那么因为刚才呢李主任一直在讲说这个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来进行服务，实际上呢这个专业也是带有中国农业大学我们自己学校的本身的特点和特色的，是吧？因为说到这样的一所这个农业大学，大家就会想到说啊，那是不是这个学校当中的所有专业我学成之后都是为这个农业所做服务的啊？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好的，我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情况和优势专业啊，然后给大家澄清部分考生家长的一些误解啊。因为我们高招咨询的时候经常有家长会问说，这个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不是就去农村种地啊，你们的行业的收入是不是很低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学校因为也是985、211和双一流的建设的学校啊，我们是农业领域的排头兵。我们在国家这个双一流建设里面，我们一共有九个学科入选了一流学科。我就以这九个学科为例啊，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简单的来看呢，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学校可以分成三大类的专业啊。第一类呢，我们说是传统的农业的专业啊，简单来讲就是授予农学学士学位的啊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呢，实际上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啊，例如我们的农学专业，农学专业它除了要学最基本的栽培技术啊，它现在还顶天立地，顶天来说它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说转基因啊，就说要上升到这个遗传基因的方面啊，立地呢，例如我们说这个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啊，他在做这个杂交水稻，他实际上就是在做相关的品种的培育啊，所以说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我们说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动物医学专业不光是给大动物和小动物来看病啊，打个针啊，开一下，它实际上还涉及到了很多方面，我们包括做这个基础病理学的研究啊，包括做这个人畜共患病的研究和预防啊，我们说前几年这个肆虐欧洲的一些疯牛病啊，包括中国的一些禽流感啊等等的，实际上这都涉及到人畜共患病的一些治疗，包括了我们说这个检验检疫，我们的动物的食品海关啊相关的检验检疫，所以我们的动物医学的毕业生就业范围也非常广，还有很多去了这个人的医院人的医院 治人的医院 来进行就业。我们的这些专业呢，实际上从学科上讲也是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里面全都是 A 类的专业啊，包括我们的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植物保护、草叶科学啊等等。第二类的专业我们说是从农业衍生出来的专业，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认为它是传统的农学的专业，例如这几年很热门的，例如生物科学类的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啊，以及我们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我们说食品啊、环保啊这些，实际上它从它历史演变上来讲，它是从农业衍生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些也是双一流的专业。然后第三类的专业呢，我们说就像刚刚我们说我们的新增的专业那个大数据一样，它可以用在农业的领域，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领域啊，例如我们这个双一流里面的这个农业工程学科包含的水利类专农业工程类专业、水利类专业，我们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等等的，他在本科阶段学习的过程实际上跟其他的综合类的院校知识差不太多，所以说通过对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的分析啊，我想考生家长可能会了解到，实际上我们这个大农业的概念不是我们狭义上的理解的农业的概念，而且农业的高校很多做的是农业领域里面的高精尖的很多的研究和相关的工作，而且我们说结合的时代的发展，农业应该是大有所为了。前段时间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嘛，有12个部门进行了调整，我们说涉及到大农业的实际上就有3个部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我们说我们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这个建成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啊。 对， 没错啊，所以呢，未来相关的人才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高。 对对对，啊、没错、啊。 嗯，也就是刚才呢，李主任给大家介绍是让大家从这个狭义的理解农业这个概念上，变成了一种广义上的这种理解。 对对对 啊，其实学校当中设计的很多的专业呢，需要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做一个仔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啊、嗯。之前我们曾经有专家说过，举过例子，说这个。沙漠化防治， 对， 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家孩子毕了业之后直接给扔到沙漠里去了啊？ 对对对、啊， 实际上并不是，不能望文生义的去理解这个专业啊、嗯。你要去理解他这个课程的相关的设置，以及包括我们今天过一会儿会和大家说，你比如说学生他未来专业的这个就业的去向等等等等，需要大家做一个全方位的这种了解。那么在相关专业的人才的培养上，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保证我们培养出这些个精英人才。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这几年一直在推进本科的教育教学改革啊，有一些举措，例如我们的理科实验班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啊。我们理科实验班呢，我们现在有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两个理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的保研率达到了 70%， 然后我们给所有的学生配备导师，然后集中全校最优秀的教师来进行教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学校也推出了这个宽松的转专业政策我们允许多次，多学院志愿、多专业志愿来进行报考，每年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成功率大概在70%左右，此外呢，我们还尤其要加强这个对学生的科研创新训练的这样一个培养，我们推出了很多学生参加。国家的北京市的和校级的科研训练的这个计划项目，每年我们大概能覆盖到85%的学生，很多的学生从大二开始就申请课题，然后从本科阶段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来做科研创新训练，这也导致了我们的研究型氛围很浓厚啊。我们学校呢，2017年的深造率达到了60%，这个60%的比例在全国高校里基本上是排在15-16位左右的这样的，其中呢，出国深造的有19%，我们的保研率也很高，每年大概在25%以上的保研率。 好，来看看听众的问题啊，这个名字挺长，叫他想考 BUAA 冯如学院这是哪儿的学院呢？不是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吧？ 不是，不太清楚。 他说18级的北京考生，请问中国农业大学有没有开设航空航天类专业、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动力这样的专业，有吗？ 我了解的没有， 没有， 这个可能需要问一下北航或北理吧。 是啊，但是后边他说610多分能够报考咱们学校吗？ 我建议各位考生看一下，这里也说一下我们学校近三年的录取分数吧。因为怎么说，绝对的分数呢每年变化浮动比较大。 对。 所以我们建议参考 排名。 排名对。我们学校呢今年跟往年一样，在北京仍然采用两个院校代码来进行招生。普通专业一个院校代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一个院校代码。我们的普通专业呢这三年看理工的最低分排名大概在3800名左右。文史的最低分排名在1000名左右。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理工排名在6000名左右，然后文史呢在1700名左右。 好的，这个是排名上的这个参考啊。 对， 因为看这个绝对的分值的话，参考意义现在不是特别的大。 对对对。 好了，那么在这个排名参考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要暂告一段落了。过一会儿呢，请李振主任再给大家做介绍。因为呢，我们这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关于国际合作办学的相关的项目，过一会儿呢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那么大家呢在半点广告期间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另外6515-0822、6515-0833这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主持人姚迪正在场外等候着各位的电话。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高校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提问留言。另外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来提问啊。好，我们呢接下来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招办副主任李真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这个张若然提到了说关于中国农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怎么样啊，能不能给介绍一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哪个专业？ 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今年在北京仍然按两个专业来招生，分别是经济学类中外合作办学，还有一个是新闻传播学类中外合作办学。这两个专业是按单独的院校代码来进行招生的。我们合作的高校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和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我们学校的国际合作办学因为历史特别悠久，我们从94年开始啊，应该是全国最早一批从事开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所以我们这几年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培养的经验。我们合作办学采用全英文的授课，然后70%的老师是外教来授课的，很多都是来自于美国合作的高校。这两个专业呢因为合作的学校不同，所以他们的学制学费也不太相同。科罗拉多大学呢，它是4年都可以在国内，如果想要出国的话，可以在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出国学习。国内的费用是7.8到10万元一年。国外的话就按那个对方合作的学校的留学生的费用来收取。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呢，是在国内学习2年之后呢，在国外学习1到2年。在国内学习期间的费用呢是6.5万每年。然后呢科罗拉多大学对应的是经济学和传播学的专业，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对应的是农林经济管理农业商务这样的专业。 那学生毕业之后是能够拿到两个大学的学历吗？ 对，他学生顺利毕业之后能拿到中外两校的学历。我们学校的学历和学位和毕业证书和普通的专业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任何区别啊。 好的，刚才呢关于国际合作项目的这个文理的排名也给大家介绍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科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该是在1700名。 对，1700名左右。 理科呢是在全市6000名左右。 对，6000名左右。 好，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啊。好，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听众这个唐唐啊，想问一下李主任说在农林科学院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啊，他说从事这个蔬菜品种更新的是哪个专业？就是蔬菜品种更新，我理解这意思就是创新蔬菜品种的。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园艺专业啊，我们的园艺专业呢是从事花卉果树和蔬菜的相关的研究，包括这个品种的更新。而且我们园艺专业呢也是非常好的专业，我们在第4轮的一级学科评估中园艺专业是全国排名是第4的。 好，这园艺专业不是让你去弄花园的专业啊。好，那么他说能不能需要排多少名，这个专业是招收理科的学生吧？ 对，这个专业只招收理科的学生。他的排名是这样，我们建议因为现在平行志愿啊，各个学校的最高分最低分其实扁平化现象比较严重。其实能达到我们学校这个最低录取分呢都可以考虑。我们学校因为入校之后转专业政策也比较宽松。所以如果说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或对其他专业感兴趣的话，入校之后哪怕没有录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通过转专业都可以，因为我们70%都能成功啊，只要自己努力的话都可以学到自己满意的专业。 4年给几次转专业的机会？ 我们现在应该是大概2到3次啊，2到3次啊。 好的啊，这么大家呢李主任，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排名在这个范围之内呢还有上下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报。 对，没错， 是吧？好的，那么今年在北京的这个录取的规则上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好的，第一点呢，是我们学校的专业安排没有专业级差啊，采取分数优先的原则，根据学生的分数和志愿从高到低顺次录取。第二个呢，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合作办学是单独的院校代码，不报不录啊，所以考生不用担心调剂的问题。第三个，我们想说一下关于色盲色弱的问题，因为我们农学啊、生命科学啊这种以化学专业为基础的一些专业，是限报色盲和色弱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招生章程里面会详细的列出来啊，哪些专业啊不能报，这样的话。考生在填报之前需要了解一下啊。 这个不是不建议报，是就不能报， 不能录取 对， 不能录取，可以报，但不能录取 啊。对， 对 好的。那么，所以呢，大家这个学校出来招生章程的时候，需要逐字逐句的好好的去研读它啊。好了，那么中国农业大学，我们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向李真主任提问。最后呢，我们会留出一点时间给大家再做相关的解答。好的，那么稍后时间段，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的是香港城市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香港城市大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的8所大专院校之一，每年为约20000名学生提供超过130项优质本科及研究学位课程。现设有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科学及工程学院、创意媒体学院、能源及环境学院、法律学院、动物医学院及生命科学院。根据2018年英国 QS 大学排名，成大位居全球第49位，被评为全球最佳50所创校未满50年的大学第4名， QS 综合星级评定5星加大学。根据最新的公布，成大商学院位列世界第28位及亚洲第2位。成大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成立动物医学院，即开办香港首个兽医学学士学位课程，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双联学士学位课程。商学院会计学系和经济及金融系与台湾大学合办双联学士学位课程。创意媒体学院与德国吕内堡大学合办双联学士学位课程。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香港城市大学环球事务处的副处长卓燕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的香港的6所高校在内地招生计划是1300多人啊。那具体到我们香港城市大学今年的招生计划又是多少呢？ 我们今年全国招227个， 那 比去年呢有所增长，我们去年大概招210。在北京投放呢今年是16个，5个文科的计划，11个理科计划。 那么这是今年在内地投放的计划，还有在北京的计划啊。那么今年一共面向北京投放的专业一共有多少？在专业设置上有什么样的调整没有？ 专业上面呢，我们其实在北京呢是6个大的学院都招生，但是里面呢就是科技工程学院呢是分了3个小类，还有就是我们新增的这个动物医学跟生命科学这个专业呢，下面就分开了2个小的专业，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兽医学。那么同学在报考的时候呢，其实理科的考生呢会有7个专业选择。文科的考生呢有4个专业的选择，但是我们只看前3个专业选择哈。如果同学报考的时候呢，最多只能报3个大类。 好，那么这个需要提前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卓燕老师，香港城市大学是放在内地统招当中，但是它报考的批次和我们内地的大学是不一样的。 没错，我们城市大学是放在提前批次报名跟录取的，那么要求上面呢，我们希望同学在报考的时候呢，把香港城市大学填为一志愿，因为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从来没招过二志愿的考生，另外呢，我们对英语其实是有要求的，基本上呢要120分，就150分满分要120分，但是个别的专业像法律跟这个动物医学呢是要求135分， 如果报人文社会科学院的考生的话呢，要求125分。 嗯，好，这个提醒大家，一个是批次别报错了，另外一个提前批次和我们的本一批、本二批，它录取是有原则上的这个区别的，它是顺序志愿录取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把自己这个最喜欢的专业， 没错， 要填到第一个。 对 啊，另外呢，关于这个一志愿、二志愿的问题，刚才庄岩老师也强调了，往年都没有录取到二志愿的，所以呢，那我们只能是把它填到第一志愿啊。好的，那么涉及到这个今年的专业，文科有四个专业可以选，理科呢是七个专业可以选。刚才呢特别谈到了有一个专业，应该是吸引了大家的耳朵啊，兽医学 对 专业，这个兽医学专业，我们这一理解起来呢。就是给小猫小狗打个针啊，喂个药啊，那这个上这个四年大学或者说更长时间的这个大学毕了业之后就做这些工作吗？ 其实这个专业呢，香港城市大学是跟美国的卡尔大学合作，所以它的课程的设置呢是完全采用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动物医学呢是排名第一的。这个六年制的学制里面呢也包括了就是大概有26周加12周的这个农场啊、诊所啊等等的实习。其实在这个动物医学这一块呢，我们讲的这个不单指刚才你说的医治小动物，这只是其中的一类。这个里面呢我们还包括其他的，就是刚才李主任也讲到的，就是人跟动物之间的疾病传染、食品的安全，这个动物的养殖，因为这些现在对人类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那这个专业其实优势在于哪里呢？其实香港目前来说呢，这方面的人才特别缺乏。而目前来说呢，香港城市大学是在香港里面唯一的一所大学呢，有这样的兽医学的专业设置。我们去年是第一年招生，只招了12个。今年呢我们是准备可能招15到20个，就是全球的。 嗯。 而这个专业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这个会获得了这个正在接受澳新兽医管理局理事会的这个国际认证。获得这个认证的同学其实毕业之后他可以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也包括在香港就业。而这个动物医学其实在香港的这个毕业生他的社会地位呢，其实跟医生的这个地位呢其实是同等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参考，其实如果这个在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在香港特区政府有关的部门工作的话，其实现在医生的一个月的薪水是59000港元一个月。 嗯。 那么这个专业毕业的同学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 小6万港币，那和人民币呢基本上5万多人民币吧。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了啊。 所以我觉得人才的缺乏，而且是香港特区政府也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说所有非本地同学在香港毕业之后呢，欢迎他们留在香港工作。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看到的趋势，其实这10年下来，其实以前的比例可能占到70%是到国外继续升学比较多，现在占到50%是留在香港继续工作的。 嗯。好，那么这个关于兽医学这个专业还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广义化的了解啊，因为它所涉及到的相关的学科的内容不简简单单只是医治小动物啊，它会和很多我们和人类息息相关的一些个专业领域去做这种相关的研究和学习。那么报考这个专业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对，这个专业呢，因为它对于英文的要求要135分，然后化学跟数学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另外呢，需要之前有一个预审，也就是说从现在到5月底之前呢，我们希望有兴趣报考这个专业的同学呢，要透过网上提交你的个人资料，包括高中的成绩，然后个人的陈述等等。然后呢，我们老师呢会透过视频 跟同学做一个面试，主要透过这个视频呢，希望了解同学对这个专业的热忱，还有就是他是否适合，还有他的能力。如果他通过这个预审的话呢，我们会在高考之前通知这个考生，就是你通过了预审。那经过高考之后呢，在最后填志愿的阶段呢，他就可以直接填志愿。 嗯，那换句话说，你没通过这个预审，那你是没有资格填这个志愿的。 对 啊，即便我们有更好的高考分数啊，也不可以填报。 对， 今年这个专业呢，在内地招生是两个名额。 对，我们今年呢，就是初步定的是在北京，我们投放了两个名额哈。但是原则上，如果这个地方的生源好的话，这个两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万一在北京的生源可能不够理想的话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名额会调走。当然就是说其他的省市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生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部分省市，其实在生源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因为它有前面预审的这个过程。其实除了这个专业呢，我们创意媒体学院呢，其实这么多年呢反而是在北京会有增加名额的情况出现。哦、对、 嗯。创意媒体。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同学提前在网上要递交作品的吧？ 对，因为这个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专业，所以呢，之前呢，同学要在五月底提交一个作品。那作品的类别可以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是摄影，可以是雕塑，各个不同类型都可以。其实老师是希望透过这个作品了解到同学他的想象力跟创意的能力。所以呢，必须要有作品。而他高考的成绩呢，跟这个作品是结合一起考虑的，所以我们录取的分数呢，可能创意媒体学院的同学的分数呢，不一定是最高分的哈、啊，就是结合两个综合考虑呢，可能分数可以稍微低一点。 嗯，好，这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提交作品， 没错， 你才这个可以去填报这个专业。 对 啊，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你能不能够填报这个专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对 啊，当然最后在录取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大家提交作品的质量、水平，还有你的高考的分数，综合来考评你究竟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专业 啊。没 错。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是兽医学专业，还有呢就是创意媒体啊，这个专业需要大家提前要递交自己的申请和作品，这是要提示大家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城市大学这几年我们在内地的一个招生录取分数的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好，在说这个之前呢，我再提醒一下呢，就是报考这个兽医学还有就是法律这两个专业的同学呢，必须在专业志愿呢填为一志愿啊，因为这两个专业是不收二志愿专业考生的。至于分数上方面呢，我们过去这三年的平均在北京录取的分数大概文科在650左右，理科的话大概在670左右，这样的一个分数段。 650、670啊，那么这个分数呢，大家去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排位大家也是能够查得到的。另外一个，因为香港城市大学会给内地的学生提供非常丰厚的奖学金啊，但是是要求你有足够好的成绩。 对，我们的奖学金的设置呢，就是有全额的奖学金是一年16万港元，这个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全额的奖学金呢是基本上在北京可能排在前三名文科或理科的考生，那学费全免每一年12万，第一年呢是按照高考的成绩就直接发给同学，只要文科的考生他的成绩在一本线上高出110分，或者是排名在50名之内，他就可以获得每一年12万港元的这个奖学金。理科的考生呢是一本线高出130分，或者是北京市排名100名内，他可以获得这个12万港元的奖学金。但是这个有一个英文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在135分啊。我们并没有规定说奖学金发放的名额是多少，比如说16个名额在北京投放的，如果都达到了我们这样的成绩呢，我们16个都会发给他。 没有一个这个封顶的上限哈，只要你的这个成绩达到这个标准，那就会发放啊。 对， 好了，那么关于香港城市大学今年呢，在京的招生的情况呢，与往年变化不大， 新增了一个专业，就是兽医学这个专业啊。内地只投放两个名额，那么目前为止这两个名额都放在了咱们北京地区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这个专业，需要提前来提交自己的申请啊。好了，那么香港城市大学我们呢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最后呢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关注的问题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集中的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关注的问题啊。好，我们呢继续来看看这个踏雪寻梅，问一下中国农业大学李主任啊，高水平艺术团有保研政策吗？ 我们学校呢每年会拿出专门的一些保研指标来给一些给学校做出特殊贡献的学生，包括这个高水平艺术团的学生、高水平运动队的学生，包括一些科研做得很好，或者是学生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学生。然后具体的一些指标和政策，同学和家长可以给我们的教务处的学籍科打电话来咨询。 好，过一会儿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咨询电话啊。汪有草想问您一下，说学校的这个理科实验班是入校之后再遴选吗？还是志愿填报的时候要填上？ 我们两个实验班是这样，高考的时候各招收25个人啊，全国各招收25个人，然后入校之后再选拔25个人，凑成一个50人的班啊。 好，来看看这个马慧斌啊，问一下程主任，在中央财经大学读书一定要考注册会计师吗？这个有要求吗？ 这个学校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因为会计学是我们的国家一级学科，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前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大部分的会计专业包括一些其他专业学生都会选择考注册会计师。这个注册会计师是咱们注会协会的国家认定的一个社会考试，并不属于学校的这个毕业范畴。 一般的都会考，就像我们学播音主持的基本上都会考一级甲等证书一样。 对对对， 是一样的啊。 这是应该行业内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个会计系列的这个考试。 好，再来看看静静，他想问你一下，说金融专业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金融是我们学校的国家重点学科，这个金融学呢现在有派生了很多这种培养方向，有像国际金融，包括像金融科技等等，就是像我们的传统金融学跟现在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它的未来的就业这个主要的方向吧，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金融行业内，包括像银行啊、证券啊、保险啊等等，也有一部分是到这个国有企业或者是其他相关行业的。 好，来看看王璇，问一下专业老师啊，说这个创意媒体这个专业提交的作品有数量上的要求吗？ 没有，他可以提交多过一个作品啊，他可以看我们章程里面就是关于作品方面可以提供哪一些类别，种类非常多。 好， 而且我建议他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因为有一些以前同学曾经交过一些作品的一些展示，那他可以透过网站去了解 一下。 好， 时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三所学校招生负责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先从程主任这开始。 是这样的，中央财经大学的招生咨询电话常设电话是6228-8332。然后我们在填报志愿的高峰期，我们会在网上公布专门的招生咨询热线，然后考生如果想关注高深信息的话，除了这个电话的咨询渠道，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本科招生网以及我们的本科招生办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好， 这些在我们网上都能查到。 好，李主任，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咨询电话。 好的，我们的咨询电话是62737682，62737682。同样的，我们也会把重要的信息放在我们的本科招生网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农业大学招办。 好的 啊， 嗯， 就可以啊。 好，专业老师， 我们北京有一个联络处，它的电话是8233-2753。那么可以参考我们大学的这个招生网，还有就是我们